北京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，FM95.4 ，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夏立军的散文集《时间的压力》中的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的第二部分。在文学主打星单元，请欣赏根据白先勇的剧本《游园惊梦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继续欣赏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楚辞形式上与《诗经》迥异，句式篇幅不拘长短，随物复形，曲尽幽情，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。孔门诗叫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屈子却是又怨又怒，气吞声悲，肝肠寸断，大哀极伤。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，屈父真可谓不伦不类，不经不典。可是正因如此，屈父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。离骚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早最辉煌的抒情诗篇之一，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。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深度，有了参照，从此诗经离骚并至，进而风骚并称，成为文学的代名词。 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走向成熟的时代，是思想哲学的自觉时代，思潮激荡且主流遗贤。这一大潮中的楚文化却仍保持青春气象，狂热、纯洁、生猛，并具原始气息。屈原是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又是他的极端代表。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，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。屈原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。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，猛然歇入华夏文明腹地。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，行吟则盼，颜色憔悴，八方有灵，四顾茫然，东一句西一句，地上一句天上一句，自言自语绵绵无尽。它似乎将我们带离了历史生活现场，进入一个似真似幻、婉转浩瀚、芳菲迷离、匪夷所思的世界。而这一切竟是因为它承受着超长的现实重压，军昏国威，党人跳梁，朝政日飞，宫阙日远，他一再背书背逐，无助绝望，日甚一日。 长叹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，离骚亦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久死其犹未悔，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离骚。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，忧心如焚，缠绵悱恻，词意哀伤而志气宏放。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，心存幻想，且盼怀王悔悟，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。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人格主要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。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。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， 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。怀王为太子时，屈原曾长期侍读。怀王即位后，屈原深得其倚重，位为左徒、三闾大夫。博问强志，明于治乱，贤于辞令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，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史记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屈原仪表出众，风度翩翩。古人是迷信相貌的，相貌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形式，才华和相貌都会引起他人的嫉恨。屈原在作品中屡屡诉说他为嫉恨所困。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，迅速崛起的秦国雄踞西北，虎视鹰鳞，有野心，有实力动作。对六国来说，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。国际关系错综复杂，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、楚。齐国在政治上已显颓势，楚国疆域更广更富庶。横则秦地，纵则楚王，天下不归秦则归楚。实际上，秦国完成大统一之前，楚国先完成了中国南方的统一。 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，秦国的连横动作却每每奏效，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。天下大事屈原看得分明，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。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，他屡次出使齐国都是为了同一目的，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，楚国逐步陷入围秦摆布状态，屈原亦渐被疏远，直至被流放。楚怀王30年，怀王应邀赴武关会盟时被秦寇，3年后客死异国。楚顷襄王21年，秦将白起攻破郢都，据记载，此时屈原绝望，赴怀沙投汨罗江自沉。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，形成新天下，天下重于国家，是诸子的共识。到战国时，邦无定土，士无定主，客卿制盛行，纵横家走俏，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，世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。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，屈原却把自己与楚国紧紧绑在了一起。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，凭屈之才能，何国不容？何不弃楚而去？屈原不是不明白，而是做不到。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，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，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，这是屈原政治、思想、情感的底线。他融合吸收以儒为主的诸子思想，称道尧舜禹汤，主张仁政，其主导思想是北方的，情感文化却是南方的楚国的。作为楚贵族，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，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，这一切决定屈原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绑在一起。楚国如为人吞灭，在他是不能接受的，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，不是天下不能，是他不能。若能朝秦暮楚，人间必无此屈原，这是解读屈赋、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的基础。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《离骚》这样将个人情感、政治际遇、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。所谓长歌当哭，《离骚》是也，自成天籁，自铸伪词，《离骚》是也。 不有屈原，岂见离骚？没有楚国，亦难见屈原。楚国、屈原、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，楚大国也，其王也以屈原名。楚国只有屈原不是偶然的，各国亡了就亡了，很快便尘埃落定，唯楚国国王而有魂魄在。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，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。六国中为何楚国、楚人特别能记仇，特别怀念故国？除了战国末天下大事这一原因外，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。不能不承认，战国七雄中楚国文化面貌最鲜明、最独特，历史果然应验。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，陈涉守势以张楚为号， 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，重新立为楚怀王。汉高祖刘邦曾为项梁部下，还写过楚辞《大风歌》。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。 至生皇之贺系兮，忽临逆夫旧乡。匍匐悲于马怀兮，全局故而不行。离骚。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，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，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，天上的快乐等一切都不复存在，只有故乡，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。逍遥游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，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。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，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。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，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。 后皇家树，橘来福兮，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，身故难徙，受益至兮，身故难徙，更益至兮，绿叶素荣，分其可喜兮，橘颂。世浑浊莫无知，人心不可畏兮，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，明告君子，吾将以为泪兮。怀沙。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，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。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，大多篇时皆是人以众芳无秽、日暮途穷之强烈意象，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。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，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。对屈子来说，死是他最后可以使用的工具。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贤。在《离骚》等作品中，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。《离骚》最后两句决绝地说：国无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怀乎故都，既莫足视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贤之所居。意思很明白，我必会效法彭贤。这个时候他尚在壮年，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。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，屈原正当青春，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。屈原以变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，扎根祖国，自信豪迈，阳光明媚，与天地诸神君王及社会高度和谐，显露出强烈的使命感。橘颂表明，屈子是一赤子，楚国的赤子。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，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，当局面复杂化一己化，则必会陷入困境。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，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的终点。 好了，夏礼君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《时间的压力》中的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一般读者普遍认为屈原的诗不好理解，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每个字的具体含义，不纠结于每句诗背后的用意，而是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去领略屈原的情怀，就会容易得多，也痛快得多。夏礼君的文章更多的关注屈原的诗情与政治抱负互动的精神世界，对屈原的诗与人给出了很有营养的解读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白先勇的剧本《游园惊梦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《游园惊梦》本是昆曲名段，作者借用这个名字为自己的剧本命名，一是因为主人公正是往日的昆曲艺人，二是暗示了一种文化的乡愁。在台湾再难听到地道的昆曲了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这是解放前的南京城，凄迷的月色映照在初秋的秦淮河畔，